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本市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空气非常清新，能见度佳，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请注意防范，光照充足，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30到27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您听说过达芬奇密码吗？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等等世界名画当中又蕴含着多少数学知识呢？一直以来，数学给人以严谨刻板的印象，其实数学里面蕴藏着无穷的趣味，尤其当数学遇到艺术的时候。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科学普及出版社新书《名画中的数学密码》，数学和艺术相遇，碰撞出无穷的趣味。本期节目嘉宾《名画中的数学密码》作者同济大学梁进教授。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暨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杨虚杰女士，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数学。一开学了来说数学，我觉得特别特别合适。可能听见我这样的话的啊，家长朋友觉得挺高兴的。哎，刘莎终于不像暑期似的，整天在节目里面教小朋友怎么玩、怎么玩、这么玩、这么玩、那么玩、那么玩。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啊，跟大家聊数学的是两位专业人士，他们是谁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名字叫做《名画中的数学密码》。第一位嘉宾呀，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大家听好啊，肯定能让大家数学好的一位老师，他是同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梁进，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嘉宾他是谁呢？他是这本书的出版方。如果大家呀拿到这本书，就会发现这书皮儿后面印的出版方呀是科学普及出版社。其实这个出版社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是叫做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就是不同的书在这两个出版社，这是一家单位，在这两个出版社出版。那第二位嘉宾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及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总副总编辑杨虚杰女士。你好，杨总编。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是这两位啊，大家一听来的人就知道两位学霸跟大家来分享数学。开学了，先来分享一下吧。杨教授别说，我觉得您不用说，您肯定数学特别好，您上学的时候学数学，然后到大学还教数学，对不对？ 嗯，是啊，我现在还带研究生，还带博士生。 我要告诉您啊， 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数学还好，您让我学几何的时候，尤其高中的时候学几何，老要连那辅助线，我觉得妈呀，那怎么能够把平面的看成立体的？哎呀，我觉得那段时间苦不堪言。所以接下来啊，其实杨总您是学文科的对吧？ 是的， 因为数学不好所以学文科。 我们都有过相同的痛苦的经历。 那个时候还说函数啊，我们大家平常看起来的那个一个一个的函数的啊，那公式其实人家背后代表着这运动那运动，往高抛往低滑或者怎么来震动，我觉得那要公式要能震动起来那简直妈呀。杨总你有没有我这么悲惨的经历？ 我觉得好像历历在目。 大家不要那么害怕数学。首先呢，我觉得有些东西吧可能是被这个教数学的教坏了，我有的时候也这样感觉。其实数学并没有这么难，只要你换个角度换个思维方式，这也是我这本书呢想要表达的这么一个理念。 嗯， 其实呢就在不同的那个角度啊，你去看数学，你就会发现数学真的很美。就是不要先觉得它是个恐龙对吗，然后你觉得它有它的自己的语言，它自己的方式，然后它有自己的规律，所以这是一个当然是个很重要的学科，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学科。 很好玩的学科是吧？梁教授是不是也就是您这么说呀？问一下啊，您看您也除了给这个研究生上课，给博士生上课，您最近几年您还教过普通的，就是从高中考到大学的这种普通的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吗？ 当然，因为为什么呢？我在就是我原来写过的一本书呢，讲我自己的经历，我说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所有的教师角色我都扮演过。 您觉得大家上数学系，比如说上您同济大学的数学系啊，是因为数学好，还是说因为特别喜爱数学呢？我觉得好多人他虽然数学好，他不见得喜爱，他人家就是考高分。 对对对，这个是我比较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学里头大家对为什么要学数学这件事情很多都不太理解，很多家长也不太理解。 没错呀，我也不理解。 他觉得为什么要学数学呢？就是因为高考要考所以要学。其实呢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我现在在大学呢，我甚至是教文科学生数学，然后在文科数学的学生的第一堂课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去学数学的很多那种学会那种技巧死记硬背去做题目，而是重要的要理解数学的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理解了数学的思想，你就理解了科学的思想，就理解了这个一大半的人，就科学家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然后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这点我觉得更重要一些。 但是梁教授，我特别要作为一位啊数学不好的学生跟您说一下啊，当时数学不好的很多学生，我们之间就流传这一句话，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学代数然后学几何嘛，数学不好的同学就说了，说学代数的时候就说这一个月啊爸妈给的零用钱，那时候你想好几十年前嘛，我也很老很老了，然后说不会超过100块钱。你说按道理我们学着数学只要学会100以内的加减法，连乘除都不用。然后说到几何，说你看你非要说这个一个球形体里面装多少水，我们把这个球形体里面灌的水我们倒量杯里一量，我们还为什么还要去算呢？所以刚才您提到一点，您说数学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在这儿在节目当中啊，特别要给我们这样的差学生来上这一堂课吧，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生当中的一节必修课，但是我们给遗漏了，给我们来补一补课吧。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对数学的一个误区。然后数学呢首先它不同于算术，刚才你说100以内的加减法，这个基本上属于算术，这个是人家大家的必修技能吧，这个不算数学。其实从数学呢真正的它的思想应该从大学开始，前面当然它有辅助的，像函数，你刚才提到的函数啊什么代数啊，它当中学头也学，这是对大学数学的一个铺垫。然后进了大学和大学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学高等数学。然后有同学也告诉我讲说是同济大学高等数学就是一棵树啊，他有个很有名的教材就是高等数学嘛，说这个树上挂了好多学生。但是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呢？这出在你首先呢没有从一个数学的 就是你孩子带着中学，就我们包括中学教学的一种不太合适的方式，就是拼命的去做题。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应该理解这个数学带给你什么。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是数学的思想，数学思想比如说极限的思想，还是还有它的这个怎么去处理运动过程，怎么去处理关系，就是量和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把这个几点弄明白以后，然后其实就会以一当十，就会过好多坎，然后你就会中间明白。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其实说大家不明白数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拿文科的那种思维方式去想数学，这个就非常困难。这个东西也是我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所以思维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文科思维，一种是理科思维。但是你刚才说你数学不好，但是呢好多数学生是文科是一塌糊涂，他们是不仅是不会写东西，而且呢就看一篇文章都很困难，看了半天文章从头看到尾，不知道那个文章在说什么东西，都总结不出来。这个问题就在他拿了个数学的思维去想文科的东西，这个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思维。如果说你用错了地方，你肯定会觉得对方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大家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要认知自己思维方式的缺陷，然后呢去努力弥补这一点，然后同时要特别努力去学习别的科的那种思维方式，这会让你的整个的这个思维展开翅膀，飞翔得更高。 梁教授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好，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很多朋友啊，即便数学再不好，像我一样的人也知道抛物线。那可能作为文科生呢，我们去看啊，你抛了一个羽毛也好，或者是一个铁球，它有一个特别优美的弧度，转瞬即逝了，这是文科生很多人的理解。但理科生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啊，这个铁球也好，是或者这根羽毛，它下一个点要坠落的是什么地方，然后有可能它一阵风过后，它又会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轨迹。如果文科生和理科生能够从文科生可能更多的整体去看啊，你要让他续算，说这风刮过了以后他拐多少他不知道。 对。 但如果让理科生呢去知道去描述这样的一件事儿，而不是用那个数字的时候，可能也有点难。我觉得刚才谈到了这本书当中，这本名画的数学密码当中，其实也是把这样的一种文科和理科的结合展现给大家。 是这样子，这个是这点我一直是大力推崇，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首先呢，你不管是理科生也好，文科生也好，都是要认识到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自己的缺陷和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吧。就是你在文科生的长处是他的看问题比较开阔，比较高，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能看到一比较整体的东西。但他的缺点呢，他不善于就是细化，不善于量化，不善于去做一些具体的事儿。那么你如果说你真的要建一座桥啊，盖一座楼啊，你必须要把很多东西算精准了，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这个是理科生的特点。理科生呢就把所有东西弄得很精准，但是他往往忘了就是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科目，自己的项目，自己的这个东西在所处的那个位置，这点上呢，它是需要向文科的这个理念去学习的。 梁教授，您太了解文科生的心理了。我觉得要让我自己盖一楼，我自己都不敢住。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啊，这本书呢，大家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内容？那刚才只是说到了啊，您在这本书的时候，您写作或者您创作的一个想法，那到底这本书里面都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好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要开始讲起来了。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生啊，我不是文科生，所以我能写出这个事情来，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诧异。其实我在文科上一直自信是不太足的，是吧？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吧，也没有受过很好的艺术教育，小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没好好读书吧。然后后来呢就到了在这个当然后来这个就是开始上了大学啦，后来读了研究生啦，最后又出国了。出国呢也因为机缘去了欧洲，并没有去美国。在美国的话，我想我如果去了美国，可能就在一个大学头待着啊，当 professor 就待下来了。 然后当教授。 但是呢，去了欧洲以后，欧洲是非常的不安定，就是老是换地方，老是换地方，工作时间老是不长，就这个城市待待，那个城市待待，老是换工作。所以呢，到每个城市的时候呢，但是我当时一个想法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城市最好的东西要看到，所以就几乎转遍了欧洲，把欧洲所有的博物馆都看了。这欧洲博物馆当然是包括很多的博物馆，其中也包括很多艺术博物馆。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的艺术是非常非常好的，开始看的时候也是看不懂，但 但是我有个特点，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是理科出身的，我数学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看这些艺术品呢，都是带着数学的眼光去看它，然后按照数学的理解，当时当然也没想写什么书了，就看了以后就想在就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愿意动脑筋，就有很多思考，有很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那个探索，就下来以后还会继续稍微想一想，继续稍微探索一下。后来过了很多年，很多的积累以后呢，有一次有些机缘呢，和一些艺术家交流的时候，让那些艺术家非常的吃惊，说你的看法怎么那么的特别，还是啊，怎么跟我们的传统教育啊，什么传统的说法都不一样。 那些艺术家他们都是文科生。我们来接着听理科啊，理科这个大腕讲他的这本书写了什么内容。 所以呢，后来结果呢，我忽然发现一点，就现在很时髦的叫跨界。这个跨界呢，当时我并不意识到，其实我就是在跨界，是吧？所以后来在很多人的鼓励之下，包括那个杨总的这个鼓励之下，把这些东西呢就写成慢慢，最早是在博客上面发了一些短篇，后来也通过一些那个数学里边的数学文化的会议啊什么东西，慢慢发表，受到了比较多的欢迎啊，包括杨总的大力支持，后来就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呢，就是他的新的角度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是比较浅薄的，就是直接分析画中的一些数学的元素，这些元素包括里边的三角形结构啊， 什么黄金分割线， 黄金分割线，对了，还有什么什么的那个对数螺线了、啊，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自己我在欧洲看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因为我很熟悉数学史，然后在看到他们的画的发展史中，我发现他们的绘画史和那个科学史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发展过程中，他们是互相影响的，互相交织的，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明人就是不仅说数学和艺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他们是相通的，而且说明他们这个人类发展史吧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就是往着这个发展，它一定是跟科学技术跟那个跟这个叫什么艺术，他们各方面中间呢它是互相交错的，有的时候科学和艺术或者说那个数学是走在前面，有的时候呢是艺术走在了前面，中间有好多我找到了很多的证据在这本书上都有呈现。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就是思维方式的不一样，数学和那个这个科和这个艺术的思维方式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些世界名画。这名画有的时候之所以成为名画，它有的时候那个艺术的这个艺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您听说过达芬奇密码吗？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等等世界名画当中又蕴含着多少数学知识呢？一直以来，数学给人以严谨刻板的印象，其实数学里面蕴藏着无穷的趣味，尤其当数学遇到艺术的时候。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科学普及出版社新书《名画中的数学密码》，数学和艺术相遇，碰撞出无穷的趣味。本期节目嘉宾《名画中的数学密码》作者同济大学梁进教授，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暨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杨虚杰女士。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名画中的数学密码》。两位嘉宾，刚才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数学大腕梁进教授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他学数学、教数学的一些感受，以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那接下来啊，杨虚杰杨总， 您数学好不好啊？咱另说。咱们就说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啊这些文稿当中，刚才呢梁静教授也特别提到了，您一直大力鼓励他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汇集成书。那么当时为什么看到了梁静教授的文字啊，想做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我想后期的很多的策划是不是咱们科学补习出版社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在这么多人啊都不太喜欢数学的时候啊，这样的一本名画中的数学密码杀出重围了？而且特别在今天9月3号，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其实带来了开学季的图书啊，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原因呢？ 刘莎，你问这个问题也挺好的，让我想起来我们跟那个梁教授我们最初接触的这样的日子哈。梁老师其实在我们出版社这出版的不是第一本书了。 嗯， 梁老师在我们出版社两三年前出过一本《趟过博物馆》。 嗯， 就是他在逛这个，刚才他说过，就是欧洲啊。以及世界各国的那种比较重要的博物馆， 嗯， 那个文字其实当初就非常吸引我和打动我。后来我在知道梁老师有这个题材的书稿的时候，当时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接触这书稿的时候应该有一年多的时间吧， 嗯， 那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一种欣赏名画、逛博物馆、逛美术馆的这样的热潮了。 对对对，这样的热潮其实从您看很多的梁教授您有印象吧，这几年这些艺术品拍卖屡创新高，鸡缸杯啊，然后这个彩瓶啊，那个花瓶啊什么的，笔洗什么的， 对，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文化的这些内容了， 包括在图书出版中就有很多包括聊绘画呀、聊名画这种图书已经有了。 嗯， 但是我觉得梁老师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是这种数学家数学的视角来看这个名画，而且我觉得刚才梁老师讲到书的这个内容的介绍哈，我还想谈谈我当初看中这个书稿。梁老师这个他是其实是非常成体系的， 嗯， 我觉得我们可能懂绘画的人很多，可能懂数学的人也不少，但是既懂绘画又懂数学的人真的是为数不多，是这样吧？ 梁老师是其中的楚翘。 是的，是的。所以呢，梁老师这个书是比较系统的，他从这个古文明的时候到一直到其中还有比方说文艺复兴啊、工业革命啊、后现代这个抽象绘画，他是比较成系统的，对于数学和绘画之间的关联，彼此之间是怎样影响的，做了系统的梳理，这是一条线，其中还点缀着各种这样的点，就是所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的画家，一些重要的这种绘画作品，在这其中梁老师都以他读到的这种视角进行了解读。 嗯 嗯， 刚才杨总您说了一句话，您说之前呢咱们的这个梁教授啊在科学补习出版社出过一本啊博物馆的书， 是 让一个理科生连出两本啊和艺术有关的书籍，怎么个想法呢？梁总，有那么多做艺术的人，人家听完这个话，您是给自己挖一大坑，我接着帮您刨刨这坑。 这一点你说的还真的是梁教授梁老师跟其他作者不一样的这地方。 嗯， 梁老师我特别想说啊，梁老师他是北大这个数学专业的博士毕业，但是呢梁老师的人文的修养我感觉应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年代为数不多的。梁老师可能在这个在之前，刘莎我还真没给你介绍过，梁老师他还写诗，他的诗词还获过大奖，梁老师还写散文，他自己的散文的作品也这个正式出版，他那做散文作品也非常打动人，所以梁老师他的这种文学的修养、文字的修养、人文的修养，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梁老师下手也非常快，这样的。嗯， 我现在要特别跟梁老师预约一下啊，以后如果有机会啊，欢迎您多次走进我们读书俱乐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除了数学以外，分享一下您的那些怎么能够在数学好的同时又文科好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教给大家。 这个是呢，我首先要纠正一点，就是我并不觉得数学和文科是数理和文科是分裂的，一定要好了这个就不能好那个，这个倒不是，这恰恰是我一直批评最近的那个学校有些学制文理很早就分科了，大家是因为考文科学院校还是考数学院校，这一点呢就很早就让孩子过早的就失去了另一些必要的 乐趣，对于学霸您来说是乐趣， 必要的学习。然后我想说的一点，除了这个，当然我在国外也看过很多教育机构，他们比如说法国吧，他们在那个人文对理科生的人文教育，那是绝对是做花大力气的。就比如说法国，他们有一个预科，在预科里边，除了学基本的数学，那预科是为了以后培养工程师、培养科学家这样，还是除了学这个以后，他们每个星期是必上一次博物馆的，然后呢，他们的文史哲是必上的课、必修的课。这一点呢，所以他们的人，这个东西有个他们的学生出来以后就非常全面。这个有个什么很大的好处呢？这是我自己体会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即便我在数学研究当中，还是别人告诉我讲说我在数学研究中的那个思维方式是非常活跃的，就非常开阔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受益于我对文科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这个是素养吧。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文科绝对绝对不要把它想成我会吟两首诗，我会画一点画就可以跟人说是炫一炫，提出来就是一种技能，这绝不是一个技能，而是就是我提到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开拓。 我们来回到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我想呢，听我们节目的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他们正好呢是学生的家长，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在我们这些现在学生的家长啊，当年上学的时候，因为经济的发展落后呀，还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们的国家并不像现在而这样的繁荣富强，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先你在没有饭吃或者你吃不饱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要放在前面，而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素质教育呢要稍微的往后排一排。但现在呢，这样的一个社会科技进步的时代，那么家长朋友啊，在一方面，虽然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学季的书，但家长朋友一方面在强调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分数的同时，其实对于孩子的一些素养的培养啊，也应该开始了，并不是说你学了文你就放弃数学，你学了理你就再不啊关注这个历史啊这个地理，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对， 那我想今天在我们直播机房的梁进教授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希望所有的学子啊都能够最后成长成像梁教授您这样的人，你文理全才。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新书《名画中的数学密码》。在音乐和广告过后，两位嘉宾梁进教授和杨旭杰主编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相关的内容，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 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您听说过达芬奇密码吗？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等等世界名画当中又蕴含着多少数学知识呢？一直以来，数学给人以严谨刻板的印象，其实数学里面蕴藏着无穷的趣味，尤其当数学遇到艺术的时候。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科学普及出版社新书《名画中的数学密码》，数学和艺术相遇，碰撞出无穷的趣味。本期节目嘉宾《名画中的数学密码》作者同济大学梁进教授。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暨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杨虚杰女士，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新书《名画中的数学密码》。两位嘉宾朋友呢，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特别啊是我们的作者梁静教授就谈到了，也希望大家从中啊能够从这本书当中啊能够感受到数学的精髓。哎，说到了这本书当中是否数学的精髓啊，感受得到感受不到，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我告诉一下杨总，您出的这本书，你们出版社这本书让我不再那么讨厌公式了。很多的时候啊，一打开书，尤其有一些这个科学的书籍里面会有好多的公式，我就说这哪儿哪儿啊，这我哪儿看得懂啊，因为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背公式的那种惨烈情景啊历历在目。但打开这本书以后，我发现哎，这些公式就慢慢的走入我心里面了，虽然还是不懂，有好多还是不懂，但是我不讨厌了。 而且把公式和名画放在一起也很奇妙。 没错， 数学家应该感谢你的 说法。刚才在播这个歌曲还有广告的时候啊，播宣传的时候，我还特别跟两位嘉宾说了一下，我说呀，就是以往我一看到这个书里面有公式，我就恨不得就把这公式的地方跳过来，但是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哎，这公式我要看一看，结果杨总告诉我了，那里面有好多小学的公式。我发现我也就是这个水平。到底这本书里面的这个数学有多么的有趣儿，那么都有哪些的奥秘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梁教授的介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内容吧。 好吧，因为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就是古希腊的时候开始讲起嘛。古希腊时候的时候对数学啊也是一个比较粗浅的这个探索，但是他有些很多很有意思，那个时候的先哲们走的路也很远，他们就发现了黄金分割，所以黄金分割一直影响到至今，他对艺术就是最到现在为止，人们要提到数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首先想到的就是黄金分割。其实黄金分割就是一个比例，这个比例怎么来的呢？这本书前面呢会提一下它是怎么来的，怎么算出来的。但是有关黄金分割还有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东西，这个书内也稍微提了一笔啊，就提了一些，包括后来的斐波那契数列等等，以及斐波那契数列在平面中所形成的一个叫对数螺线，这些呢都是让数学家们深深的着迷，甚至有一位数学家在临终遗言 宗都要求把对数罗线刻在他的那个墓碑上面，只是很可惜，那个工匠不懂数学啊，结果刻成了别的罗线。这个是数学家的，这个数学里面的一大趣闻。其实呢，这个罗线呢，虽然它是表面上你看出来，因为它的自然界中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照着这种黄金分割罗线生长的，大家会觉得奇怪，或者说自然界它怎么会懂数学呢？这些向日葵啊，怎么会懂数学呢？实际上呢，它中间又隐含着一些最优的东西，它一定按照一种最节省啊最优化的方式生长，所以它才能在万物竞争中得以生存。所以这个数学也是这种最奇妙。其实数学中有一个最有利的东西，就是它的一个最优化。但是在画名画里头也是这样，它是隐含在后面。比如说蒙娜丽莎那幅画，大家看起来很美，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美，看起来很舒服，对吧？它是那种微笑就是非常摄人心佩，它的笑的东西似笑非笑，然后呢就让你在那个地方就觉得很神秘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么其实呢，你要是分析起来，它的这个布局啊，它就是按照对数罗线的这么一个，这个画中可以看出来，甚至这本书的封面也把这个对数罗线给它表现出来了。还有就是蒙娜丽莎的整个的这一个结构的组成，它人的这个半身像，它手插在胸前，插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正好构成一个黄金三角形。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表示，虽这个达芬奇，就是他的画家达芬奇，我们说他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的这么一个很少在历史上很少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呢他肯定很懂数学，所以他中间把这些东西呢就暗藏其中，所以使得这个画流传了这么多年。当然中间还有很多故事，包括后来又发现这个画是蒙娜丽莎的说另外一个角度，所以这两个拼起来就是一个立体图，这个就太神了。所以如果达芬奇当时就发现了这个就很神奇了。当然这幅画也表现出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文艺复兴时候的特征。这个文艺复兴就是所谓的人文化、人性化和科学化，所以这幅画也是一个标志着科学入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吧，可以这么说。 我们刚才说到了科学入画，其实还要把达芬奇当时所处的时代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他所处的时代啊，是文艺复兴时期，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文艺复兴三杰嘛，他是其中之一。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为什么是有一个文艺复兴，并不是说之前的那些文化不好，而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再用以前传统的神学的角度来去看待世界，而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人应该做什么，这个人应该是有钱还是没钱，那个人应该有职位没职位，在以前啊都谈到的是神来分配的。而这个时候，而在文艺复兴的时期的时候的科学呀，还有很多文化的时候，已经开始谈到了我们人类是我们自己的主宰。 对， 包括达芬奇那时候做了一个特别勇敢的事情啊，也应该是当时的社会不能容忍的，他做了解剖学。 对，他同时是解剖学家。 对，而那个时候啊，你别说你把人解剖了，你那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是一个违反人们的常规，应该把你烧死，应该 是 把你投入到监狱当中的啊。 所以他画的这个人体的结构才那么的逼。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到梁教授，就说到达芬奇，他为什么他的画作和别人的画作不一样，就是知道他知道了人体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而并不是只画我们表面的这个皮肉。 对对， 他能够把骨骼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透过衣服感受出来。 对，刚才也说到了达芬奇不仅仅是一位画家，他也是一位应该叫博学家，是不是这样？ 对，是可以这么说。 杨总监，他是一位博学家。那么他也把人为什么你这三庭五眼你看起来舒服啊，你这个比例看起来舒服，他用数学的方式来说的，说啊你符合这个数学的规律画起来的人就会漂亮。他也把这样的一种手段，一种数学的手段，技术手段运用到画作当中，所以才会和别人的画作有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 是 他数学好吗？初步啊，杨教授，您 我相 算一下他， 我相信他数学一定好。就是在少有的这个画家同时数学，因为他同时是工程师，他还设计了很多工程的东西。 没错， 所以他数学一定是好的。在当时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达芬奇他们有三杰嘛，还有达拉斐尔，还有那个米开朗基罗 、 对，他们在他们的结构上面都是数学都是表现得非常美。都后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时的那个透视的发展，因为当时的画发就是要说要表现的实际的东西要表现非常像，所以透视发展很快，所以达芬奇的画透视都是炉火纯青的。 没错没错没错， 错，其实说到这一点，大家可能很难理解，说一画家一画画为什么要透视那么好，跟大家说一下，不论是达芬奇也好还是米开朗基罗也好，他们都是教皇的包工头。 对， 那个时候画画啊，你不能当大富翁，那时候画可没像现在卖这么多钱。那时候他们干的什么活呢？比如说这个教皇说了，说我明儿在哪哪哪我要盖一大教堂，我后儿在哪哪哪我要做一个这个一大群雕塑，谁干这活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们说我们来干，我们来干。人家就问说，你们能干得了吗？啊，人家说。达芬奇就说你看啊，我这数学有多么好，我能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保证不塌。而且大家注意啊， 是建筑有关， 如果大家去欧洲的很多大教堂去看，那上面有一个穹顶，那上面画了好多画，人在仰望的时候看上面的画， 是 可和你竖着你看你书上印的画那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如果当时达芬奇的透视不好的话，他不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视觉啊这样的一个比例把那些图案做变形的话， 对对对对， 我们恐怕是看不到穹顶上那么栩栩如生的这个画作的。 对对对对，觉得十四挺角，所以大家去那个罗马旅游啊，去那个去大那个什么，就是去那个大教堂去观看啊，然后去那个梵蒂冈博物馆啊，这些东西是一定要看的。 但是肯定大家没有机会爬到顶上去看一下， 他 在上面 怎么画的？这个画的肯定非常非常 那种变形的人物，因为你底下看的时候，你仰视看的时候是正常的，上面必然是变形的。 是。 哎，梁教授，您觉得他要招您？要当您的硕士生够格，还当您博士生够格？ 我肯定是，他是绝对是，我是他的粉丝啊！就是我，他们那个他们艺术所达到的这个高位啊，就是让人仰为叹止的，就是太高了。太高了， 但是我觉得好几百年过去了，这数学肯定有发展了。 是他们这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跟人开玩笑，我说现代艺术发展到现在是因为大家是达不到古典艺术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他们已经到了顶峰了，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当然现在的艺术我在书里头分析，他们发展是有他们的规律，他们会朝那个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现状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但是古典艺术我确实觉得那个时候确实达到了非常非常，不敢说是顶峰，非常非常高的高度，后来人是很难，也不能说他们超不过他，但是说确实是很难超过。 说到这一点啊，其实杨旭杰杨总编啊，咱们科学普及出版社啊，出版了很多很多的科学技术的书籍，还有相关的一些文艺类的书籍。您觉得啊，刚才谈到了啊，文艺复兴时期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高度，你是怎么看的？作为阅书无数的您，跟大家讲一讲您的一些感受，而且又是科学普及出版社，又带着这种科学的性质，跟大家来谈一谈您的感受吧。 其实这个书吧，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刚才梁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也谈到了。我觉得梁老师他其实并不是做科学史的，就是他不是做这个专业的，但是他自己说，他在看这个些画的过程中，他非常奇妙的发现，像这种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他们俩走的路径，他们俩有时候是交叉了，在书中就呈现出来了。实际上。就是在数学的某个时段的发展可能影响了绘画，但是有时候呢可能绘画又走到了前面，数学家又在他的后面紧跟着做到一些梳理和这个理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发展。但是梁老师比较可贵的是，他不是说我是做这个研究的我把它呈现，而是他经过他自己不断的看画读画，根据他这个做数学的这种素养，他自己把这些东西自然而然梳理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给我们一种非常大的，在谈的在这个读的过程中，他有一种那种震撼之感，有一种那种惊叹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人类的这种艺术和科学它是同时并进的，是相互影响的。梁老师在书里边也说到一种叫高维相通，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个是刚才我们谈到文艺复兴，谈到达芬奇，谈到我们人类文明和艺术发展到高度哈，这样的。 对，工业革命，比如举个例子吧，工业革命开始了，照相机的那个发明就对画家的影响极大，因为原来有很多人是靠肖像画过日子的，结果他们这个照相机出来以后，肖像画的这些画匠们都没饭碗了，饭碗被砸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 画家就必定会去找，会去体现那种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这个就是抽象画的最早的，我觉得就是最早的源头，就是缘由。所以为什么画越画越抽象呢？就是真的具象的很多东西被现代技术就可以做到了。那么你有些东西它仍然是做不到。艺术能表现的就是要表现一些就是说不清道不明很多东西的啊，说它能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当自然绘画会有它的另外一番天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画比较那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吧。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您听说过达芬奇密码吗？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等等世界名画当中又蕴含着多少数学知识呢？一直以来，数学给人以严谨刻板的印象，其实数学里面蕴藏着无穷的趣味，尤其当数学遇到艺术的时候。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科学普及出版社新书《名画中的数学密码》，数学和艺术相遇，碰撞出无穷的趣味。本期节目嘉宾《名画中的数学密码》作者同济大学梁进教授。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暨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杨虚杰女士。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呀是名画中的数学密码这本书。两位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跟他们这本书啊，刚才谈到了这本书的很多的内容。那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啊，杨总，您是这本书的出版方，非常熟悉这本书。作为非数学家的您啊，如果让您说一说这本书当中哪一个内容对您来说最感兴趣，您要跟大家说的是哪个内容呢？ 其实刚才我想到一个词哈，就是令人着迷。其实可能单说数学或者单说绘画，可能我觉得在这本书里边都不能用这四个字，但是我们的作者那个梁老师在这本书中，他把数学和这个绘画结合起来，我觉得确实呈现出了一种令人着迷的这种状态。对不起啊，我把这个稍微引申一点，就是你大家可以如果要是，当然我可以跟大家说，就这个书的小标题梁老师起的都非常好。比方说他说雷诺阿的温暖涂刷，德加的危机动画，塞尚的不稳静衡，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涉及到我刚才说的这些比较有影响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画家包括画作。那么里面有一幅，有一个，有一章节梁老师特别解析了梵高的与环流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篇章写到这个梵高的这个星空。我猜他的这个星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 说到了星空啊，那我们就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梁老师、梁教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幅星空 这个玉环流线。 好的好的，这幅画我第一次看到的是在那个梵高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后来人家讲这幅画并不收藏在那儿，所以我仔细回想一下，我确实是在那儿看到的，很可能呢是这幅画被当时是借展在那儿，是吧？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就用了一个词叫做摄魂，就是一下子就被呆住，那个画的画面很大，然后就被给人类的冲击感非常非常大。我当时的冲击呢有几个，一个是真的跟我的数学背景有关系，一方面它就是那个整个画面的那个流线， 我在那边想，我说我们星空也看了不少，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躺在那个麦草地麦草垛上看星空，也是看到的星星，看到的月亮，看到的北斗五星啊，但是看到了一个很静谧的星空。但是梵高画的那个星空那个激荡，当然是很可能是他的情绪的宣泄，但是呢他确实画了很多流线，这个流线是在我们学数学的过程中我们用计算机画的，我们用这个方程去解出来的，而不是我相信是梵高他没有学过数学，但是呢他把那个几乎我们流体力学的各种各样的流线全都画在上面，这是太让我惊叹了。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看到的是什么，他怎么会把这个空中看成这样。但是我是确实知道星空中大气的流动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气流动就是按照流线，就是按照它的那个流体力学的规律这么运动的。 可是大气流的这个流动啊，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肉眼看不到的。嗯、所以在这个画的，在这个篇章的后面，我另外呢就是加了两幅图，一个是卫星云图，一个是那个射电望远镜拍的。这两个都是通过我们的现代仪器拍出来的东西，大家可以发现是何等的相似。所以我们惊叹这个梵高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眼睛他看到了这些东西而画到了画面上，这是实在是太令人惊奇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个里头还有很多故事，就是他里头还画了一些团流，这是我们在学科学中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开玩笑，我说科学家们解了这么多年，从我读研究生开始，流体力学就在这边讨论，各种会议在讨论团流，讨论拉维斯托克斯方程，对吧。然后呢这个工程师们就躲着走，都是很怕的。包括那个 Heisenberg 就是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说他见了上帝，要去问两件事情，一件事是相对论，第二件事就是团流。他还加了一句话，说是估计上帝是知道相对论的事，但是不知道团流的事，所以可见团流是怎么一个恐怖的事。但是呢，都画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画里头，所以这件事情说是我从我这个上面，包括后面分析的这个埃塞尔的好多话，我埃塞尔自己号称他数学也是不及格的，但是他画了很多数学意念非常深刻的画，所以从这点上来讲，说我是觉得大家不要以为数学就是华山一条路，就是拼命做题，其实它可以通过一种就是你直感的方式去理解的。所以我们就让大家学数学的时候不要觉得太恐怖啊，就是当然做题是必须的，你通过一定的题目去理解，但是呢一定要动脑筋，而不要只在那儿做题啊，就是这样一个方式。好， 说到了梵高的这幅画星空，很多朋友可能看到的和我一样啊，底下呢是城市，然后这个城市上面还有一座大教堂，因为它是阴影的部分，然后是月亮，还有星星，只不过它星星周围呢用了很多的点缀，但最神奇就是它中间有一个类似大漩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以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想，哎，这漩涡是什么，今天终于明白了，然后是这个大气流的一个对流的这样的一个云团。这本书里面啊，很多的这样的介绍其实会让大家在欣赏名画的时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我想杨总，这是不是也是作为出版方当时出版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想法？ 是的是的。我有一段话哈，就是这个李勇老师为这个梁老师这本书写的这个序言，我觉得这段话被我们抽出来搁在封底，这确实是我读了这段话，我觉得有一种这种非常同感的这种感觉哈。他说，我们读这本书也许能惊奇一个平凡的事实，科学与艺术从来都是相通的，最抽象的数学与最具象的绘画有时简直就像孪生兄弟。觉得说得特别好。 我们介绍一下李勇先生，他是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 典型的科学家， 对， 他对艺术也是很有研究的。 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现在是到了两位说结束语的时间了。梁静教授您先。 我说就是说希望大家都对不要恐惧数学啊，这一点，然后理科的学生不要恐惧艺术，数学和艺术，科学和艺术都是我们重要的两个方面，希望大家都有所长进吧。 杨总您来。 科学和艺术确实是他们是呈现在一起的，希望我们都能够欣赏它的美，享受它的美。 今天呢是我们开学季啊读书俱乐部节目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名画中的数学密码，特别感谢两位嘉宾朋友梁静教授还有杨旭杰副总编辑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大家注意，我做一个预告吧，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谈谈天体物理，讲完数学就讲物理。明天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一些